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通过读诗一种轻奢这篇文章为大家介绍几本诗歌类读物。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马戈》改编的戏剧故事。 十月的一个周末，在单向空间花家地点，诗意昂扬，德语、意大利语和汉语的诗朗诵交替回旋，俄尔甫斯诗一丛的新书分享活动再次举行，几位译者或现场诵读或音频传声，现场说不上火爆，但也有几十位读者在台下凝神倾听，空气静默。类似的诗歌活动每周在北京，在全国不知有多少。写诗、译诗、读诗正以自然的姿态悄悄生长。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通过读诗一种轻奢，了解近期诗歌类文学作品的出版动态。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出版从业者常说，这一行难做，文学出版尤其难，但甚为奇特的是，诗歌作为一个典型的小众阅读门类，这两年却呈现出复苏之态。尤其是翻译诗歌，一套接一套的出版，仅仅最近几个月，重要的有特色的译丛诗集至少有四五种。出版方既有外国文学名社，也有民营公司，出版市场与公众阅读互为因果。在这张晴雨表上，诗歌正在以新的姿态宣告自己永恒的存在。难道在这个过于喧嚣的时代，我们终于可以谈谈诗了？译文出版社2018年6月至9月出版了《俄尔甫斯译丛》第一集，其中包括《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李双志译》《富州的愉悦》《翁家雷蒂诗选》《刘国鹏译》《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黄灿然译》《愤怒与神秘》勒内夏尔诗选，张博译，花语恶心，安德拉德诗选，胡旭东译。这套书主要甄选华语世界尚未充分发掘的优秀诗歌宝藏，其中有多位中文首次全面译介的诗人，西方古典诗人的译介已经较为丰富。二战后新晋诗人由于还没有充分的经典化，品质和水平还难以保证，所以这套书主要选取西方现代派诗歌运动开创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百年间所涌现出的杰出诗人。第一集中有四位欧洲经典诗人，一位拉美诗人，涵盖德语、意大利语、法语、葡萄牙语四种语言，相对于译介较多的英美诗歌也是别样的风景。这套书除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是从英文转译之外，其他都是从原文翻译，几位中青年译者普遍有留学经历，对所译诗人研究颇深，反复打磨译文。典型的如翁家雷蒂的一首著名短诗《清晨》，算上连词总共只有四个单词：我破晓，无远弗届。无远弗届是一个汉语成语，出自《汉书》，意思是不管多远之处，没有达不到的。这样一个句子，译者刘国鹏斟酌了半年。 译林出版社的《俄尔甫斯诗译丛》是近年来比较引人瞩目的一套诗集，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选择了霍尔曼斯塔尔、翁家雷蒂、勒内夏尔、布莱希特等国内久闻其名但只译过零星篇章的诗人进行比较系统的译介， 中青年译者也都很靠谱。他的选目备受称道，诗人评论家冷霜说，作为一直在读西方翻译诗歌的读者，他能强烈地感受到这套书的良苦用心。这几个诗人在自己的语种里都是高度经典化的，但是在汉语翻译中一直没有比较成规模的呈现。可以说，这套书填补了我们长期以来的饥饿感。译林社这两年出版了好几套诗集，2017年的《镜中丛书》六本，北岛主编，双语对照，作者都是当代的国外的著名诗人。经典诗歌译丛八册是将以往出版的诗歌作品重新整合包装，俄尔甫斯诗译丛也远没有结束，面试的只是第一集，第二集的翻译正在进行中。诗歌阅读在复兴，很多出版社都在做，这套诗集首印8000套，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信心的数字。最近热度很高的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诺奖诗人米沃什诗集，共4册，全部都是从波兰语翻译的。这套书先是分开出了单行本，印3000册，8月上海书展期间推出，很快就没了，赶快加印，最近还要推出合集套装版。这套书的编辑陈飞雪认为，读者对诗歌的支持明显上升了，当然米沃什的分量也在那儿。可以观察到，无论译文、译林这样的传统名社，还是雅众文化、普瑞文化这样的民营公司，看准的都是国外的经典诗人。也就是说，在这股诗歌出版的潮流里，译诗的风头远远压过了中文原创诗歌。从编辑的角度来说，面对有世界声誉的诗人，判断的难度不大，比新人、比原创诗歌容易。另外，整体来讲，诗人的版权费用比同样级别的小说家要低。 还有一个现象比较引人注目，现在的诗集普遍做得很美，价格也不便宜。可以看看最近出版的几种书，俄尔甫斯诗译丛单本定价55至59元，米沃什诗集单本定价45至55元，卡斯蒂利亚的田野马查多诗选定价49.8元，伊沃沙石川卓木诗选定价56元，阿赫马托娃诗文集单本定价47至49元，菲利普拉金诗全集定价128元，未知大学波拉尼奥诗集定价168元。这些译诗集中有些价格明显比普通文学书要高，除了这两年纸张价格大幅上涨之外，装帧设计和用纸的考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译林社对俄尔甫斯诗译丛的读者定位很明确，针对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高端读者和诗歌爱好者，至于那些定价超过100元的诗集更不用说了。制作成本的提升使得有些诗集犹如精美的工艺品，不仅可以翻阅，也激发了人们拥有和收藏的愿望，价格又和文玩字画之类的藏品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很多人都可以负担。在这个意义上，读诗正在成为一种轻奢。装帧的精益求精，书架的提升，都在暗示诗歌读者的变化，或者说是扩展。除了传统的诗歌爱好者，还有谁在读诗呢？ 翻译家王嘎说，诗歌读者大有人在，这和我们通常印象不一样。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有几十万诗歌爱好者再正常不过。他正在翻译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杜琳娜的诗集，这也是一位久享大名但中文世界只译过几首的诗人，将列入俄尔甫斯诗译丛第二集出版。他感觉现在出版翻译诗歌一点都不困难。诗人冷霜的看法相同，诗歌读者的比例较低，但比例是一回事儿，绝对数量是另一回事儿，始终还是有个相当大的群体，有很稳定的一面，而且这些年还在增长。这可能和我们的社会文化所处的新的阶段有关系。过去人们觉得诗歌离生活远，现在人们可能不这样看了。冷霜觉得，出版社选择经典的、在读者中已经有相当影响力的诗人，就销量而言，至少是能保本的，而且有时还会出现畅销的爆款，比如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诗集前几年突然走红，销量非常可观。现在出版经典诗人的作品有一种现象，不是把他们经典化，而是通过书名、通过装帧设计把他们小资化。作为专业的诗歌读者，冷霜对此多少有点抵触，特别是为了满足那种小资需要不惜对译文动手脚的做法，他觉得是无法接受的。 但另一方面，小字画的做法只是大的诗歌翻译景观的一部分，更多吸引的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读者。他们对诗歌的需求不完全是严肃文学的需求，而是软性的精神生活的需要。这部分受众的比例要高得多，这也是诗歌阅读接受传播的光谱中的一部分。诗歌的读者不是铁板一块的。冷霜认为，这部分读者有足够的购买力，他不一定买很多书，但命中了他的书贵一点也没关系，只要书做得足够好，足够精致，能满足他在生活中拥有精致物品的需求，价格高一点又无妨。所以出版社重视诗集的装帧，这背后其实有一套很精准的市场考量。 好了，读诗一种轻奢，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其实这个标题不太成立，读诗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把时尚领域中的新词轻奢用在读诗上也不见得妥当。作者可能想强调读诗在我们这个多数人都奉行实用主义的时代成了精神上的奢侈享受。其实只要你想读，在现在这个阅读东西唾手可得的时代，诗就在身边。读诗需要的那一种心境需要自己创造。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马哥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往日的高贵和荣耀给昂多马哥留下不愿求人的高傲情性，他在艾苗娜那儿遭到了轻蔑，他的哀告能打动比吕斯吗？也许只是更激怒他。他请求比吕斯原谅，请他宽恕他的高傲。为了儿子，他会像奴仆一样去吻比吕斯的膝盖。比吕斯躲避着昂德玛格直视的目光，极力用冷峻的声调说，他已经答应希腊人了。他本来可以赦免昂多玛格的儿子，但他并没有求过他，现在为时已晚，只好请昂多玛格悠闲地享受自己的痛苦和高贵的怒气吧。比吕斯以为他这番举动如同一柄利剑直刺昂多玛格的胸怀，可万没有料到昂多玛格却意外地平静，平静地好像在经受别人的痛苦。她喃喃地向冥冥中的丈夫倾诉，亲爱的俄克多，请你原谅我过于轻易地相信别人，我本想在阿谢尔儿子比吕斯身上可能得到更多的仁慈，哪怕他有相当的度量，肯容许我们在你的坟墓前终结我的爱和恨，我的罪与罚。昂德玛格调转身躯慢慢走去。夫人，请你留下，我们现在还能把儿子还给你。比吕斯反倒被昂德玛格无情的震慑力感染了，他用歉疚甚至请求的口吻唤住昂德玛格，至少你转过眼看一看我是否是一个残酷的裁制官，看在你儿子的份上，我们停止彼此的仇恨吧。难道反而要我用我的悲叹来向你替他祈求生命？最后一次机会，请你救他，请你救自己吧，或者用我替你戴上为艾苗娜准备下的王冠，或者当你的面处死你的儿子，我将在神庙里等候你最后的回答。比吕斯给昂德玛格留下一个艰难的选择，便离开了。国仇家恨，昂德玛格能忘记吗？他永远也不能忘记特洛亚城破之夜，比吕斯高举利剑，战袍映射着攻势，焚城的火光在他兄弟的尸体堆前杀开一条血路。胜利者的欢呼，垂死者的哀号依然在耳边回荡。对丈夫的贞洁，他能背叛吗？俄克多战死的身躯被拖在比吕斯战车后面的情景历历在目，